中国再生医学。五大跌幅股份：盈南集团、财信传媒、奥柏中国、中富资源和 ECI Tech。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8， 日元 113.45，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63， 人民币 6.353，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港金报16,62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81美元，卖出1,791.49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的快线有意外，现在交通比较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和丁九桥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丁九和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路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挤塞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而家交通多繁忙，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近沙福道，龙翔道近狮隧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东行的龙尾就去到近北野山花园。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现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去秀茂坪道的支路都车多，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另外黄泥涌客代去湾仔方向近住木球会一段慢车，龙尾分别去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和浅水湾道近惠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至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那段都是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现在龙尾近屯门大会堂。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以前咧去完长途旅行，一翻到香港就一定会去食一碗紫菜四宝河。 开心日报陈淑兰， 佢有嗰啲汤咧，哇，即系有紫菜嘅香味啦，有牛丸啦、乜丸、麦丸啦、虾丸啦，一碗嘢有齐晒我所需要嘅怀念。讲到我而家真系好挂住嗰个味啊！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就电邮俾萧叔叔就问我，佢好想教阿妈妈读好两个字嘅分别。一个咧就系、插花或者卖花嘅一个人咧，我哋叫做一个 florist， florist。 F-L-O-R-I-S-T, somebody who works with flowers, 是 florist, florist, florist. 而另一个他想要分辨清楚读得好的字呢，就是森林， F-O-R-E-S-T, 就是 forest, forest。咁大家留意到最大嗰个分别咧，系一个系有 L 音，一个系冇 L 音，而后面咧其实听落去差唔多嘅啫，前面都系 F 音开头。嗱，有 L 音嗰个我哋点可以读好啲咧？我哋先读咗个 L 音先，我哋一开头唔使读 florist， 我哋一开头咧就读 lorist 先 ，lorist，ok，lorist，lorist。前面跟住读顺咗啦，我哋先至加个 F 音，就变咗。跟住再加个 lorist 咧，就变成 florist。florist 相比起冇 L 音个咧，就系 forest。forest。forest 咁样咧，嗰个发音咧就会分辨得好清楚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谈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而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嚟到晏昼嘅6:42，直播室入边今日为大家主持嘅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陈景祥你好， 系高福慧你好。 陈景祥，我哋头先咧因为要做咧呢一个嘅功能界别嘅选举论坛咧，咁所以自由风，自由风咧而家就去到6:40先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咧仍然有好多嘅话题咧想同大家倾下嘅。咁首先咧就想讲下今日咧其实都有传媒广泛报道。有关入境处的高级官员咧，系收受礼物咧，而系并未冇失，系并未有申报嘅事件啦。咁其实件事咧就发生喺9月啦，即将咧系临近中秋嘅时分，就有网媒咧系影到呢一个地产集团啦，恒大嘅高层佢哋嘅执董，亦都系香港公司嘅总经理黄桂贤咧，就派人将两个酒店嘅礼物篮咧，就送咗去两位入境处嘅高层人员，分别是入境处的副处长郭俊峰啦，以及系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汪琦的屋企入边。咁啊，见到与此同时咧，亦都有另一间网媒咧，就话自己咧系查阅到恒大的内部文件啦，系从另一个角度啦，就话咧系有文件咧系写住入境处高层的住所嘅住址同埋相片，系附有呢啲礼篮嘅照片咧，就系侧面咁样样咧去即系证实事件。咁啊，留意到咧，其实呢一个入境处嘅官员咧，其后喺传媒查询之下咧，都承认啊，因为咧系冇利益冲突啦，所以咧系喺未有申报嘅情况之下咧，系收取咗呢一个嘅礼篮嘅。陈景祥， 系啊，嗱，我哋睇翻咧呢两位入境处嘅官员嘅回复咧，咁啊，其中咧两位咧就一个就系副处长咧，一个就系首席入境事务主任啦。咁佢两位咧都就呢件事咧做咗个回应嘅。咁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睇一个回应嘅时候咧，就其实基本上个论调都系好一致嘅。咁啊，第一咧就系话咧就即系两位嘅回答啊，都系啊。第一点咧就话咧都系属于私交友好。咁就话咧系一个好朋友送礼啦，所以表达下中秋节嘅心意。咁啊，此其一，此其二咧就系咧大家都即系佢两个咧都承认咗咧呢个系一个酒店里边咧嘅礼品嚟嘅。咁咧就个价值咧其实系超过咗3000几蚊。咁但系咧就因为有折扣啊。 咁或者我哋讲啲叫早鸟啫 ，early bird 咧，大家知道吓，即系早叫咧就悭啲嘅吓，咁咧就低过3000蚊。咁低过3000蚊咧，呢个系简单嚟讲咧，就系唔会冲突到一个关于接受利益啊，即系行政长官许可嘅一个条例嘅规定嚟噶。因为嗰个规定咧就唔可以接受超过3000蚊以上嘅礼，咁佢就做咗咁嘅解释。嗱，两位咧嗰个解释大概都系咁样嘅。咁但系中间咧就当然大家都觉得仲系好多疑问啦吓，咁啊包括咗咧就系点解一间内地嘅地产大集团啊、大公司会同香港嘅两位入境事务处嘅高层会成为好友咧？咁吓，咁因为你好友先至可以豁免到嗰个即系价值嗰样嘢嘛，即系可以收一个比较贵啲嘅礼啦。咁另外第二咧，亦都系有一个问题就系大家都知道啦，可能即系一讲开呢件事咧，都会仲记得咧，就喺今年七月都有另一件事咧，亦都系牵涉呢个恒大啊，即系呢个内地嘅一间地产公司咧嘅一个违反限聚令嘅饭局嘅。咁呢个饭局咧就而家仲有啲手尾嘅吓，即系呢啲仲要查紧嘅。咁当时个性质咧，亦都系咧有保安局嘅副局长啦、入境处嘅处长啦，同埋咧当时任海关关长嘅三位高官咧，就是、出席咗呢个咧系恒大高层嘅饭局。咁同样地时候咧，都引起咗质问，即系好多质疑嘅。咁所以今次事件里边咧，我谂相信又系大家会讨论啦，就系点解接连都系发生咗咁样咧？涉及到一啲纪律部队啊，或者高层嘅人员啦吓，咁就一啲咁样嘅即系私人，我哋叫饭局啦，同埋系收受礼品咧咁。咁一阵间我哋都有一啲嘉宾同我哋去分析下呢件事件噶。 系啊，陈景祥，你头先提到嗰个饭局咧，就发生喺今年三月啦，就喺七月嘅时候由传媒揭发咧，都引起咗一阵公众嘅讨论。不过今日咧想聚焦同大家讲翻咧今次呢个礼篮嘅事件，或者咧都再同大家咧补充多少少背景啊。嗱，其实咧综合报道同埋官员嘅回应咧，我哋可以话咧呢一个礼物篮咧，其实系由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推出嘅。咁入边嘅礼品咧，其实都名贵嘅。嗱，有啲咩内容咧？有鲍鱼啦。月饼啦、螺头啦、鸡松茸啦，同埋香槟等等嘅食品。咁、那个标价咧，其实咧就3388蚊，我谂都系一啲意头上面嘅数字啦。咁正如头先阿陈景祥你解释啦，其实公务员收受礼物咧系有好严格嘅规定嘅。咁就根据公务员事务局发出嘅通告啦，一啲指定人员咧喺一啲特定情况之下咧，其实系可以接受私交好友送赠嘅礼物嘅。咁譬如话喺一啲特定嘅场合，好似生日啊，或者系啲传统节日咧，佢哋咧系可以接受咧总面值唔超过3000蚊嘅礼物。咁但系个前提咧就系呢一个嘅人员咧就同送礼嘅机构或者人物咧系冇一啲公事上面嘅往来。咁所以亦都可以咧睇到点解咧今次两位涉事官员佢哋回应嘅重点咧，可以话有两个啦。第一咧就系佢哋解释同呢一位嘅恒大嘅高层阿黄延贵咧，就系份属好友。咁份属好友亦都系冇利益冲突嘅情况之下咧，就唔踩入去嗰个需要申报嘅界线入边。咁而第二咧就系呢一个礼物篮嗰个价值啦。咁虽然佢嘅标价咧系超过3000蚊，咁但系正如陈景祥你头先所讲啦，透过一啲折扣嘅优惠啊，咁佢哋认为咧系唔会咧。令到嗰個禮籃咧係超越咗3000蚊呢個價值，咁所以咧就唔需要申報。咁不過呢個咧就可能引起聽眾嘅另一個疑問啦，就係到底我哋喺即係處理呢啲禮籃嘅收受嘅時候，我哋係應該睇嗰個即係禮物嘅價值啊，定係係嗰個最尾你係用幾多錢去將嗰個禮物去買翻嚟咧？嗱，因為一個即係折扣優惠咗之後咧，係即係。即系唔会令到嗰啲礼物变得冇咁名贵或者冇咁有价值噶嘛？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嘅解释，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即系请嚟一位廉署嘅前总调查主任，本身亦都系大律师嘅查石我，同我哋一齐分析下。查石我你好， 你好，大家好。 查聲我話初步了解咗呢件事嘅情況之後，你自己會點睇今次入境處嘅兩位高級嘅人員用私交好友啦，同埋一啲即係折扣嘅原因去解釋咗佢哋今次收咗禮物但係冇申報嘅事件啊？ 就咁即係初步嘅觀感就唔係幾好啦，因為個法例嗰個精神咧就係要提醒公務員咧要經常保持呢個警惕。唔好隨便咁收受人哋嘅利益。咁啊，防止孤陋條例第3条咧，就講到好清楚啦。就算同你工作冇關咧， 你都不能隨便收受利益的。 嗯。 咁當然我哋有一個叫做收受利益行政長官呢個通告，咁嗰度就講咗呢有啲一般情況之下呢特首係俾咗呢個批准嘅，即係你唔使申請㗎啦。咁另外一啲呢就係、是、要攞特別批准嘅，即係你如果你超出咗個範圍就要攞特別批准㗎啦咁樣。咁喺入面呢亦都有講到呢就係、是、至交好友呢佢你可以收受佢嘅利益，即係佢送禮俾你呀、啊。咁但係呢就講明喺啲特別嘅場合，包括你結婚呀、啊、擺滿月酒呀、啊、生日呀、啊、或者係一啲節日送禮係一個習俗嚟嘅。咁嘅時候呢係可以收利益嘅，唔係唔可以收，亦都唔需要攞批准，如果唔超過個限額。咁、 嗯、 所以佢咬住話喂我唔超過3000蚊喎，我問過喎咁樣。咁你問過嗰個酒店呢定係問過嗰個當事人呢咁樣。咁同埋呢我哋嗰個精神唔係話你係咪超過3000蚊，而係你係唔應該接受。另外一個大家關注嘅地方就係到底即係呢個恒大同呢個香港嘅入境處有冇呢個業務上嘅往來呢咁樣。咁、啊、當然佢而家就話冇業務上往來啦，咁我有興趣知呢就係佢兩個人個人冇處理過恒大嘅一啲嘅申請，抑或成個執呢個入境處呢都冇同呢個恒大有接受過恒大任何嘅申請呢，係兩回事嚟㗎喎。因為根據嗰個防止僱勞條例嘅第八條呢是讲得好清楚呢，如果任何人或者公司或者机构呢是同一个政府部门是有呢个业务上往来呢，他就不能提供任何利益给呢个政府部门入面的人。 嗯，查实我 调返转头呢第三条即是收那边呢亦都讲得好清楚呢，如果是有业务上的往来呢，咁呢个业务上往来就唔係限于就佢自己本人喎，即係你个部门如果係同呢個恒大有業務上往來呢，佢都不能收任何利益㗎。 嗯，係啊，查實話你講到呢個業務上往來呢，即係呢個定義呢，即係到底要點理解呢咁啦。因為大家知道啦，入境處其實就幾乎上每個市民都可以話係同佢有交往啦，即係咪業務就睇你點界定啦。咁因為你服務係所有人㗎嘛，咁同埋即係話呢，你如果有啲公司譬如我申請啲職員往來啊入境咁，呢啲都係即係業務上嘅需要啦。咁所以我哋話，如果你真係話從個業務上去往來嘅話咧，係一個應該好寬嘅解釋嚟喎，係咪咧？即係因為你呢個部門基本上你面對所有香港人噶嘛，或者甚至喺出入香港嘅相關人等噶嘛。即係我意思，我想問咧，就係話係咪應該係要好緊？即係話你呢個業務往來唔係真係要去到真係好似生意咁樣合約要簽啊咁樣，而係你總之一個部門如果係真係所有幾乎所有人入到去咧。你都是需要提供一个服务或者一个协助的嘛。咁嘅话呢系咪嗰个規定应该系好严限嘅呢，即系如果入境处呢个工作性质的话。 我好同意你嘅观点啊，即系你喺法律上呢就冇好清楚界定呢咩叫做业务往来。但我諗即系一般人都有常识㗎，包括法官都有常识㗎。 嗯嗯， 你话喂我淨系去換身份證，咁我換咗一次身份證，咁你唔可以話咁啊有義務往來啦。我諗如果真係呢件案係有機會去到法庭咧、 嗯， 法官都唔會採到咁即係咁嚴嘅一個角度啊。 嗯， 但係問題就係，假如你間公司經常要去入境處申請一啲舉例子啊，即係一啲人員嚟香港嘅，包括你嘅優才啊或者各樣嘢啦咁樣。嗯，如果咁嘅话咧，你经常系要去申请嘅话咧，咁你又好难话呢个唔系有业务往来喎，系咪？ 嗯 嗯， 啊 系。 咁呢个就系要睇下嗰个事实系乜嘢啦吓，即系我哋亦都唔可以话喂佢系人都同入境处有关系噶啦，因为你换身份证啊、换 passport 啊都有啦咁样。 嗯。 咁我谂唔会话因为你换一次嘅身份证或者换一次嘅护照咧。 就话你有业务往来，我谂个法庭都系讲道理嘅，唔系唔讲道理嘅地方嚟嘅。 系，陈生讲话，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到呢两位即系入境处嘅高层嘅解释咧，就系话咧佢哋同呢个当事人咧送礼嗰位咧系叫好友啊，份属好友啊。咁呢个又想问一问你啦。咁其实如果个政府部门嘅话咧，同一个私人机构嘅高层。點會樣叫做好好友法咧？即係呢個係界定到點樣嘅咧？有冇一個比較嚴謹啲嘅？因為你呢個收受禮物啊嘛，咁到底係啦，即係點樣我哋講先叫好友咧？咁你可以話見過一次都係啊，飲個酒又係平時嚇、即係打個招呼又係，點樣先至真係有個界定到呢個定義啊？其實有冇一個咁樣界定？ 法律上咧就冇一個界定嘅，就算你喺法律條文也好，喺呢個案例嚟講咧，都冇話界定點樣叫做好友。 嗯 咁我谂去到尾咧，如果啊，我而家讲紧如果啫，如果上咗法庭咧，就法官系会用我哋所谓嘅常识去判断咯。咁、你话喂，我呢个人咧，我喺一个场合打个招呼，咁啊之后都冇见过面啦。咁如果咁嘅话，咁你话系咪至交好友咧？咁当然系有个大嘅问号啦，系咪先？咁你话唔系，我同佢真系好老友嘅、哦，我哋经常聚会㗎喎，佢又嚟我屋企，我又去佢屋企。咁嘅话呢，咁你话佢唔系至交好友又好难喎。咁但係个关键又唔系呢样嘢，而系话你同佢话至交好友，咁就唔应该只係单方面收㗎。咁你有冇送个礼俾对方呢？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咁冇理由只係一方面系咁一方面收。咁所以我諗好多市民都有兴趣想知道呢。即系呢两位政府官员咧，系咪呢次系第一次或者唯一一次咧？以往有冇收过咧？如果有嘅话，咁佢有冇回过礼啊？有冇送过礼俾人哋咧？ 同埋咧， 咁呢啲都值得我哋去问嘅问题嚟噶，系咪啊？ 系，同埋佢今次一送咧，就去到佢屋企啦吓，即系咁啊。当然你话系好朋友，就梗系送到屋企啦。咁但系如果一般公务上系咪都系比较奇怪咧？譬如话大家如果真系喺公务上认识啦，就算好友都系因为公务上啫，系咪先？即系你私交嘅另一个层次咧。 依家同公务上啊，但系 系啦，即 系 系咪都比较奇怪啊？ 系啊，咁当然奇怪啦，因为一般嚟讲你都唔会话自己屋企地址俾人听噶嘛。系咪啊？即系你佢点会知你屋企？你都话喂，唔系，我老友啊，佢成日嚟我屋企饮食饭噶，咁啊冇得讲啦，系咪先？ 查生，我咧仲想问一个问题啊，就系咧，即系今次另一个争拗嘅论点咧，就系关于礼篮嘅价值啦。咁啊，两位嘅官员咧就以一啲网站啊，即系一啲代购网站上面嘅价格或者系一啲早鸟嘅折扣去解释咗咧，点解一个明明标价超过3000蚊嘅礼篮咧，佢哋最终认为个价值咧系少过3000蚊。咁但系我谂即系一般市民可能会从个常识去谂咧，就系、是如果你收礼嘅时候，你唔系睇嗰件礼物本身嘅价值，而系讲折扣，咁即系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可以做一啲折扣，譬如话啊1蚊一只鸡，1蚊一只鲍鱼咁，咁我收咗你10只鲍鱼，系咪又等于我只系收咗10蚊嘅礼物咧？咁呢个问题我哋应该点嚟？ 有冇取巧啊？有冇取巧啊？ 喂，你咁样佢咁样讲咧，其实咧就系取巧嘅，因为点解咧？个关键就系恒大。是攞几多钱出嚟去买呢个礼物啊嘛？咁你话你事后去 check， 事后可能佢减咗价咧，系咪先？我哋唔知道噶。咁但系问题恒大系用几多钱咧？我相信恒大咁大间公司咧，唔会走去同嗰个卖呢个果篮个酒店嘅讲价嘅。我即系一般人嘅谂法都系唔会走去讨价还价，喂平啲啦，你打个8折啦、9折啦，咁啊唔会咁样噶。人哋话几多咪几多咯。咁所以假如恒大係用3388去买嘅，咁你话喂我事后喺网站睇到係低过3000，其实呢个唔係一个好嘅解释啦。咁我基本原则其实係你应该申报啦，係咪先？起码即係我哋守规矩啲呀。 喺陈生，我话而家入境处嘅回复咧，就系件事咧就会严肃跟进。咁如果要跟进嘅话咧，你自己觉得系有边几个方面系一定需要即系查翻清楚嗰个事件啊咩成嘅咧？ 嗱，入境处咧严肃跟进系好嘅，好过嘅话，冇嘢啊，咁就咁算数就 系咯。但系跟进啲咩咧需要？ 嗱，严肃跟进就要揾翻啲事实出嚟啦。第一，佢点认识佢啊？佢同佢。有啲咩来往啊？有冇曾经喺呢个公务上俾佢一个方便啊？佢之前佢去收过几多次佢嘅礼物啊？咁嗰啲礼物个价值有几多啊？ 咁佢自己本人有冇送翻啲礼物俾对方啊？因为你话自家好友啊嘛，咁、你自家好友冇理由单方面收，就净系收又唔会回礼噶嘛，系咪先？所以呢成件事咧个观感唔好嘅，唔好在边度咧？就系、是、我哋中国人有个成语，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即系你俾人哋一个印象，你作为一个政府，尤其是高级嘅公务员咧，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是做个榜样俾你个部门嘅下属去睇㗎嘛。如果你咁松嘅话，你对自己咁松，咁下面啲人咪仲加松，咁点呀？你冇理由话双重标准。 拆散我先同你倾到呢度，因为呢我哋要听新闻啦。 好互利合作再创佳绩。马来西亚上诉法院三名法官一致裁定驳回前总理纳吉布就涉及前主权基金一马发展子公司贪腐案提出的定罪和刑期上诉。法官表示一致同意高等法院对纳吉布的定罪和刑罚，驳回纳吉布一方辩称纳吉布所做的行为符合国家利益，认为只是造成国家尴尬。法官又说有证据显示纳吉布知道或者有理由相信他银行账户的资金是非法活动收益。法官批准辩方要求暂缓执行刑罚，并让纳吉布继续保释。纳吉布说对判决表示失望，表明会向最高联邦法院上诉。纳吉布去年被裁定三项刑事失信、三项洗黑钱和一项滥权罪成立，判监12年和罚款2亿1000万令吉。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丽城花园同埋青朗公路近金竹角。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快线解封，咁但系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丽城花园同埋青朗公路近金竹角。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还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富泰村是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兆安苑，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兆安苑。继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凤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多车，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苏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另外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提一提大家啦，黄埔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啦，德文街去红磡道方向街附船澳街同红磡道全线封闭，而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同红磡道都系全线封闭，而芜湖街去德文街方向啦，跟住船澳街嘅中线仍然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一些无馅又或者少些酱的面包，这样就可以降低吸收的糖分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地产及建造界的选民都是地产建设商会、建造商会和机电工程商协会的团体成员。 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怎么看香港楼价高、租金高的问题，又有没有办法解决市民的住屋问题呢？ 星期四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地产及建造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喺度。我哋讲紧嘅咧就系、今日咧有传媒广泛报道，入境处有两位嘅高级官员收受礼物咧，而并未有申报嘅事件。咁我喺度咧都要补充翻入境处就住传媒报道嘅回复啦。佢哋咧就提到咧有关嘅人员咧喺接获传媒对呢件事嘅查询之后咧，已经即时咧系向入境处处长汇报。两个人就说是由于传统节日的关系收受了私交好友送出的礼物，但双方是没有公务来往，而价值也没有超出规定，所以就没有作出申报。而入境处也是就事件作出跟进，很强调是重视下属人员的操守，如果有人是违法或者有不当行为，是会依照法例规定作出严肃处理。而今日下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也是被问及事件，问到他接不接受下属的解释的时候，他就说入境处将会继续去调查事件，会等待有调查的结果之后才再去跟大家去讨论的。 是啊，咁我头先咧就新闻之前同阿查石我咧系廉署嘅前总调查主任都倾咗啦，咁佢都讲咗一个几好嘅做法咧，就系话咧而家入境处咧就系要严肃跟进啦，咁到底跟进啲乜嘢咧噶？咁佢嘅讲法就包括咗咧就点为之一个好友啦吓，点样认识嘅过程，同或者佢有冇回礼啊吓，即系因为你如果系好友嘅咧，应该系礼尚往来啊嘛。咁同佢都提到啦，礼下于人咧必有所求啊，呢个都其实都系好有智慧噶，即系话你送咗礼俾你，系咪真的？ 係就係送禮咁簡單咧？咁嚇，咁我諗呢啲咧都係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標準，因為大家我哋希望入境處真係能夠嚴肅跟進啦嚇，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好期望呢個高官係真係有自己嘅操守，係帶動一個咧真係廉潔公正，同埋甚至咧係大家係香港人對佢哋有信任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嚴肅跟進咧，希望佢哋到時能夠交出一個咧市民滿意嘅結果啦。咁其實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之外，我都覺得仲有一句我哋啲股份啊，就係、是、大夫咧就無私交，即真係高官嘅人咧，其實冇乜特別話叫私交嘅，因為咧你其實就係食公家嘅糧，係咪公帑？而我哋俾到我哋嘅官員咧，應該而家仲係一個好嘅報酬，係嘛？咁冇乜理由需要再有一啲係私人嘅交往，而甚至牽涉到一啲禮物嘅饋贈啊咁。咁我相信你私人機構裏邊咧，其實好多雖然係唔係話即係牽涉到好多嘅生意往來等等咧，其實對呢啲咁嘅事情咧，好多都已經有一啲規矩去做啦。譬如話，如果你真係過時過節咧，好多機構人士因為個工作關係都會收到禮品啦。咁可能大家就話將佢分咗佢，或者係向你嘅上司即係報告，咁然之後大家咧食咗佢啦，咁啊算噶啦，咁都係一啲盡量做到係透明同埋唔好啊，一啲所謂即係私人同公務之間令人哋有誤解啊，其實唔一定係有事嘅，可能誤解喎。頭先咧，即係我頭先同嘉賓傾咧，佢成日都講個觀感啊嘛，嚇你觀感唔好嘅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唔好嘅效果出咗嚟，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入境處嘅嚴肅跟進係真真正正嘅嚴肅跟進，係希望咧有一個好嘅解釋或者好嘅透明度嘅報告咧，俾翻香港市民。 而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 1872311。如果各位嘅听众有一啲咩嘅意见想发表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而家有听众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你好啊，系。 请讲。 我本身系一个退咗休嘅纪律部队嘅，即系叫做原助级啦，即系都系一啲低级少少啦吓，即系咁我曾经有经历就系话，我去接受邀请去一个嘅私人机构嗰度做一个讲座， 嗯， 咁就喺讲座完毕之后咧，佢哋就送咗一个纪念品啦，同埋送咗盒朱古力俾我， 嗯， 咁我攞住呢盒朱古力同呢个纪念品，我就好踌躇。咁我应该点处理呢？咁虽然我老婆同我女都好鍾意食朱古力， 嗯， 但係我冇拎返去，咁我就拎咗返去即係公司啦，即係写字楼，咁就同我上司讲，咁佢呀嗰个纪念品你应该可以 keep 嘅，嗰、那个嗰、那个朱古力就因为唔知个价值，咁、最后我哋係大家食咗盒朱古力嘅，即係全部同事食咗盒朱古力 都好啊，好开心啊， 即係我觉得我唔係话有几清高啊，我係驚死啊，因为我唔知道我拎咗翻屋企俾老婆同我女食咗之后咧，我会有咩事后有咩发生？咁我即系咁讲就话，我哋一啲咁低级嘅援助级嘅公务员啦吓，都会咁谂，点解佢哋啲高官即系 唔又咁做咧吓？ 即系而家系咪已经系好似跟咗另一套嘅做法咁咧？即系我相信以往我谂早十年八年都唔会有呢啲事发生。我见系好谨慎嘅，即系我哋嘅上司都好谨慎，真系一盒朱古力都唔会话自己拎咗翻屋企。即系好似佢咁，如果佢话攞咗个果篮，其实佢可以拎翻去公司同所有人分享噶。咁我相信佢今日解话出嚟咧，佢仲有光环添。 明白， 系咪先？ 好啊，多谢阿陈先生嘅意见啦。咁啊，陈生其实都分享咗佢自己即系作为纪律部队啦，点样样去曾经处理一啲礼物嘅经验啦。咁我谂，其实呢样嘢都发生喺好多政府部门咧日常嘅运作上面嘅，即系譬如收到过时过节有月饼啊，有生果啊，咁大家个处理咧，其实一向都系好谨慎，因为我哋公务员收礼物咧，其实真系有一个好严格嘅规定嘅。咁大家亦都听到市民嘅期望啦。咁到底呢件事件会继续点样发展落去咧？我哋就留意住日后入境处咧就住呢个事件咧嘅调查啦。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毛泽东同邓中夏嚟到揾李大超，希望喺全国嘅乡镇设立粤书报室。李大超对新文化嘅普及表示支持，但系就需要蔡元培嘅同意先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 主持黄永、杨文瑞。今集嘉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作为老师呢，其实是有责任呢要教导我们的学生呢是明白什么叫国家安全，亦都培养他们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12月8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啊，同大家转个话题啊，我哋讲下咧关于疫苗接种嘅问题啦。嗱，其实香港咧自从11月初起开打咗第三针嘅新冠疫苗之后咧，而家嗰个接种安排系咁噶。嗱，所有喺6个月之前咧已经完成接种两针科兴嘅人士咧，无论系咪优先群组都可以打第三针。咁而咧之前打咗两剂伏必泰嘅人士，如果系较高风险嘅人士，譬如可能系长者啊或者啲前线医护咧，都可以打第三针噶。咁其实我哋而家香港咧累计咧就有223,000多人咧系打咗第三针啦。嗱，点解同大家分享呢啲安排同数字咧？其实事源咧就系中大医学院啦。近日咧就发表咗咧一份新冠疫苗嘅研究报告啊。咁就显示咧，原来喺接种咗6个月之后咧，系科兴疫苗嘅抗体水平咧系会同接种伏必泰疫苗嘅抗体水平咧出现一个非常之大嘅差。咁啊，讲紧咧系超过咧系3.5倍嘅一个差距啊。咁所以咧，负责呢一个研究嘅研究员啊，许树昌教授，大家都好熟悉，佢亦都系我哋政府嘅专家顾问啦，就提出咗一个论点啊。佢就认为咧呢个研究显示咧，接种咗科兴嘅第二针疫苗之后咧，其实嗰个中和抗体嘅水平咧系会随住时间嘅过去咧越嚟越低，意味住咧其实系冇乜能力咧去到对抗病毒嘅感染。咁所以咧佢就认为如果咧系接种咗两剂科兴疫苗嘅人士咧，长远嚟讲其实系必须接种第三剂，而佢认为咧系我哋应该咧去修改啊，完成接种疫苗嘅定义，由如果你系打科兴嘅话咧，系要讲咧系完成咗三剂嘅接种咧，先至为之叫做完成接种啊。陈景祥 系啊，呢、這个按照许树昌教授嘅讲法咧，佢就话咧打咗两针嘅科兴半年之后咧，就只系得16% 嘅接种者抗体咧系合格嘅啫吓，咁所以咧就正如。高峰话你讲咧，就系阿许教授讲法咧，就系要将佢呢个完成接种咧定为三针嘅，即系呢个科兴。咁但系咧个问题就跟住嚟啦，因为我哋一直咧我哋讲紧咧政府要求打针嘅标准咧都系打两针嘅啫。咁而呢个咁嘅定义出咗嚟之后咧，系咪一个同官方即系一个运作上咧运作，即系意思可能好多嗰啲平界定咗你系平食肆嘅边一类啊，几多类啊，或者平出入某啲场所一定需要你打针。咁以往呢个简单地理解咧就系打咗两针嘅啫。咁如果而家专家都话，完成接种要定为三针咧，咁会唔会成为一个政策咧，同埋一个规限嘅时候一个新嘅标准咧？我相信呢个咧，大家就好关心，同埋咧就想知道政府系咪会有跟进嘅行动啦。 系啊，陈景祥嗱，因为咧现时喺疫苗气泡嘅政策之下咧，除咗你头先提过市民出入一啲特定嘅处所，譬如好似卡拉 OK 啊，去饮宴嘅 D 类食肆啊，以至到我见到咧最近好多大学啊，佢哋咧要出入佢哋嘅一啲考试场地咧，讲紧考生。其实咧都要上载佢哋嘅疫苗接种记录咧，先至能够俾佢哋进入市场。咁如果话即系我哋咧要即系更改嗰个疫苗接种嘅定义，要三针先完成。咁第时呢一啲打咗科兴嘅人，系唔系又要去打第三针先至能够去享受呢啲疫苗气泡以下嘅放宽呢？我谂更加大嘅一个关心咧，就我哋而家倾紧通关啊嘛。如果修改完成疫苗注册接种嘅定义，话咧要打咗三针先至咧能够系叫做完成嘅话，咁嗰啲只系打咗两针嘅人，可能就冇办法咧去即系同内地咧享受嗰个通关嘅安排啦。咁所以个影响咧其实系好重大嘅。 系啊， 咁各位听众听到许树昌教授呢一个研究同埋佢嘅观点之后，你有啲咩睇法咧？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医学方面嘅专家，就系咧医学会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曾医生啊，其实咧今次呢一个中大嘅研究咧，个重点就系在于咧，发现 接種疫苗的人士嗰、那個中和抗體的水平咧，會隨住時間慢慢減退。咁而科興嗰個減退的速度啦，同埋佢嗰個基數咧本身比較低，咁所以咧就許教授就提出咗咧要修改呢個接種疫苗嘅即係完成接種疫苗嘅定義啦。咁可唔可以先同聽眾解釋一下，其實乜嘢叫做中和抗體水平咧？點解你哋啲專家成日都覺得我哋要維持一個高嘅中和抗體水平先至叫做個疫苗係有效咧？ 中和保護性抗體咧，我哋就會睇成就係話我哋接種咗疫苗之後，有一啲嘅抗體即係喺我哋身體個免疫反應，會特別咧係去即係將新冠病毒S 切特蛋白咧係去，尤其是 S 切特蛋白嗰部分咧。是去即是我哋叫做连接啊，即是围住。咁大家都知道 S 切特蛋白呢其实就係要爱嚟呢，即係一个主要嘅同我哋人体嘅細胞接触嘅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如果我哋能够即係有抗体呢，係即係将呢啲咁嘅切特蛋白呢係包围咗。咁咧變相咧，佢哋咧就唔可以咧同我哋人類嘅細胞咧係產生一個結合點啊。咁所以呢啲咧正正就係我哋一路強調中和保護性抗體嗰個重要性啦。 嗯， 當你如果你個中和保護性抗體越高嘅時候，即係話咧你喺身體裏面嗰個水平咧有足夠嘅份量咧係去應即係、就是、應對咧。入侵的新冠病毒，而那些抗體是累晒在那些 S 切特蛋白那裡。 那可不可以說其實我們的中和抗體水平越高，我們受到病毒感染的機會就越低，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其實我們一路以來都是說即是個抗體水平越高呢是越能夠預防你免受感染的。這個是我們不嬲在我們科學上呢醫學上得到的理論咧，都是咁樣嘅。咁喺臨床上，我哋亦睇到，咁所以抗體水平越高咧，其實係有醫學實證係講緊咧，我哋減少咗即係感染嗰個機會率嘅個還原率。 嗱，咁睇咗即係中大呢個研究之後咧，你認為有冇需要修改一個即係接種嘅定義咧？ 嗱，如果真係譬如頭嗰兩針係有接種過。科興疫苗，然後在一些特定的群組，即是我們講緊可能即係體弱多病啊、年紀老邁啊、本身免疫力有缺陷啊嘅人士咧，我們的而且確係睇到打咗兩針之後咧，佢哋比一般普通市民嗰個抗體水平低，同埋咧佢嘅下降速度係比較快。咁其實下降到一個地步咧，有啲嘅即係。醫生們咧都會幫病人去驗咧，係基本上隔咗可能幾個月之後咧，已經發覺佢哋個中和保護性抗體已經跌到度唔到嘅啦，四個月度。咁所以其實變相咧，佢身體咧未必有一個即係保護外來入侵嘅新冠病毒。如果萬一佢真係感染嘅話，咁所以我諗建基於喺呢一個位咧，政府即係我指即係啲學者咧，可能提倡咧，就係要接種第三針咧，就係基於係咁嘅原因。 嗯，曾启恩，我哋睇翻政府咧早前讲咧，就系要啲市民咧，譬如要考虑打第三针嘅咧，就系因为啲特定嘅群组啊，咁啊包括咗年纪啦，咁或者系啲即系身体嘅状况，即系个抵抗体或者唔系好足或者等等啦。咁但系而家按照专家或者许树昌教授嘅讲法，嗰啲咧就系话呢三针系要完成接种，即系一个过程。咁喺成个政府安排呢个打第三针，即系呢个注射里边咧，系咪需要做过一啲安排咧？即系可能系如果即系话打咗两剂科兴咧，就要安排都要打噶啦，呢个第三针就唔系再用话你嗰个身体状况或者年纪噶咯，系咪咧？即系呢个打针嘅呢个安排啊，呢个流程或呢个做法系咪都可能系需要做一个检讨嘅咧？ 冇错，即系我同意主持你所讲嘅，就系如果真系头嗰两针系打科兴的话咧，的而且确即系去到即系六个月到啦，即系我相信大部分嘅市民咧，佢个抗体水平已经跌到可能。 接近度唔到。咁、 嗯、 之前所講點解要係某一啲嘅群組，可能我哋特別拎出嚟講咧，我諗佢哋嘅風險係特別高。咁同埋你知道接種疫苗，我哋都要即係、就是、有先後次序，即、嗯、係、就是、你社會上嗰個配套設施係咪能夠做得到嘅、嗯？尤其是當我哋而家有咁多疫苗接種中心係即係已經即係關閉咗。系啦，咁所以我谂喺有限嘅场所，即系可以帮我哋接种，同埋个人手调配嗰方面咧，咁的而且确早期系我哋系会讲呢样嘢嘅。咁但系当你越嚟越多有相关嘅数据去睇到呢样嘢嘅时候咧，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咧，就系、是、已经唔再系一啲特定嘅群组啦。 嗯， 有機會係就即係講緊係一啲即係我諗你本身頭嗰兩針係接種過科興疫苗嘅，你的而且確係一定要接種第三針嘅，咁、啊、然後先至可以達至到你個抗體水平可以再次提升。 但係曾其恩啊，我哋今次傾咧，即係點解大家咁緊張嗰個完成接種嘅定義，就係、是、因為喺疫苗氣泡嘅政策之下咧，如果話要叫做打咗第三針先至完成接種，咁其實對於而家已經接種咗兩劑科興疫苗嘅市民嚟講咧，佢哋就會變咗係唔符合好多疫苗氣泡之下嘅一啲要求嘅咯。咁其實你自己認為有冇需要修改完成接種嘅定義咧？ 嗱，我谂作为学者啦，或者医生们咧，我哋永远都系讲数据、讲科学。当我哋知道研究嘅结果嘅时候，我哋只有凭住良心咧去讲出我哋得到科学上嘅证据。而呢啲咁嘅证据咧，就系、是、亦要同一啲即系政策者啦，或者政府有关官员咧去讲述呢啲嘢，同埋同市民去讲述。至於市民同埋政府佢哋會唔會去聽或者係參考，咁呢個就即係當然就係即係下一步，我相信就要需要啲時間等佢哋去消化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就是、我諗喺科學個角度，如果係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咁我哋唔可能話唔將呢樣嘢去同廣大市民講，或者唔同政府講。 明白，曾医生啊，因为我哋好快咧就要听七点半嘅新闻啦，咁但系仲有好多问题想向你请教，咁或者我哋七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再同你倾啊。咁啊，曾其恩咧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嚟噶。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关于疫苗接种嘅问题，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报道指，两名入境处官员收取标价超过3000元嘅礼物篮。入境处发声明确认，两名人员曾经喺传统节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早前收到传媒查询之后已经即时汇报，但双方并没有公务往来，价值亦没有超出规定，所以并没有申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关官员已经解释入境处会调查，有结果后再讨论。曾任廉署总调查主任的查石我说，事件的观感不好，公务员需要提高警觉，不可以随便收受利益。明天起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规定扩展至所有餐饮业务和表列处所，三类指定人士可获豁免，获授权可发出豁免证明书的社区组织协会说，已经收到证明书的范本，相关人士只需要填上姓名，加上机构的个案编号和盖印作实。有餐厅负责人说，难以分辨对方是否属豁免人士，预计新安排可能影响一半生意，部分不愿意使用安心出行的市民可能转为外卖或者不帮衬。新世界发展成立的社企新世界建好生活推出首个私人资助房屋项目试点计划，在新界西兴建300个单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长远房屋策略记者会上说， 項目會根據居屋條款發展，認為香港房屋供應緊張，任何有助增加供應的做法對市民都有好處。當局歡迎有關項目，希望稍後可以同相關持份者保持接觸和溝通。被問到最新公屋輪候時間是 5.9 年，過渡房屋的租住年期未必能夠讓輪候人士銜接上樓。陳帆說部分過渡房屋年期相對較短，但是透過非政府機構協調，根據過往經驗都可以順利解決。本港接獲內地通報一名女子感染人類甲型禽流感，其後離世。这种人类感染甲型禽流感 H5N6 个案涉及一名住在四川省自贡市的54岁女子，她在发病前曾经接触死家禽，上月17号出现病征，四日后入院接受治疗，同月的23号离世。自2014年至今，內地衛生當局通報共52宗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 H5N6 個案。本港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不論在本地或者外遊期間，應該時刻保持個人、食物和環境衛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第一带嘅交通咧都系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丽城花园同埋汀九桥嘅桥面。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深井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丽城花园同埋汀九桥桥面。咁至於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藍地交匯處慢線嘅壞車就已經拖走咗。而家元朗公路嘅交通回復正常，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段就比較車多。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間歇性封閉措施就已經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影月台，龙翔道近狮隧一段东行的龙尾在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恩平，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空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都是比较车多。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丽景。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埔的德文街因为爆水管，现在德文街去红磡道方向介乎船路街至到红磡道一段，以及是反方向去芜湖街介乎文泰街至到红磡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而芜湖街去德文街方向近船路街的中线亦都是封闭的，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需要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两个功能界别，分别是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以及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两个界别分别会产生一个议席，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有两个候选人， G1 谢伟全，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谢伟全，团结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建设力量，结集 公司型機構和市民一起促使政府更積極、主動和有承擔，令市民擁有綠色、健康、智慧的宜居環境，輔助中小企，培育青年人才，建設規園，團結向前，票投通年謝偉全。 G2 陳澤斌冇申報政治聯繫。 大家好，我是建設規園功能組別候選人陳澤斌。我見到香港的年輕人生活得很不開心，工時長，上不到樓，香港欠缺俾你發揮才華的機會，他們覺得沒有希望。另一方面，香港的專業環境惡劣，顧問費用偏低而營運成本高昂，兼且政府的程序繁複，令到很多人工作意興難散。香港已經到了必須作出改變的關鍵時刻，因此我決定參選，匯聚專業，改變創未來，請投陳澤斌一票。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有兩個候選人， V1 蘇慧良沒有申報政治聯繫。 我是蘇慧良，從影帶到出版行業，投身業界已經21年，一直積極參與業界和社會的事務。蘇慧良代表的是業界的共同關注，要完善文化、體育、旅遊政策，要發揮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要支援業界升級轉型，要以創新的思維推動政策落地，成全革新，攜手重塑精彩我城。請支持本人蘇慧良，拜謝各位。 V2 霍啟剛沒有申報政治聯繫。 大家好，我是霍啟剛。我覺得香港現在缺乏長遠的文化體育發展藍圖，如果我們要成為真正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又要舉辦好全運會的話，我們要更加重視中華文化的認知和傳承、人才的培養、大灣區的融入和文體產業化等等的重要議題。如果將來有幸入到立法會，我一定會監察政府訂立清晰的發展方向，令香港成為真正重視體演文出的文化都會。 香港電台製作2021立法會選舉聽其言， 下一集我們會介紹勞工界。 12月19日立法會換屆選舉，記得帶埋身份證正本投票啊！選民有權保密投票選擇，而在票站內使用手機等電子通訊器材或騷擾其他選民是違法的，選民必須在投票間裡面親自填劃選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職員見證下代你填劃選票，如有查詢請致電2891-1001。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高福慧、陳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倾紧嘅咧系有学者咧发表咗研究，认为咧系市民啊，特别系接种咗两针科兴疫苗嘅市民咧，系有必要打第三针咧，先至算系咧完成整个接种过程啊。咁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紧医学会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倾紧，请翻阿曾医生出嚟先。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曾醫生，我哋頭先咧就即係傾到啊，喺科學上面其實説明咗咧，呢個中和抗體水平會隨住時間而退卻啦。咁所以即係就有研究人員就提出咗呢個新嘅觀點。咁但係我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嗱科學而家同我哋講咗啦，中和抗體水平會隨住時間而退卻嘅。咁之前亦都有專家學者同我哋講咗咧，有機會呢個病將來變成好似流感呢一類嘅風土病，咁係要每年去接種嘅。如果我哋而家話，因为中和抗体水平低，就要修改个接种定义。咁将来呢件事，即系修改接种定义呢件事，咪要不断发生，即系可能系完成第四针、完成第五针，甚至系今年完成接种先至叫做系完成接种咯。会唔会出现呢个问题呢？ 嗱，我谂的而且确，主持你呢个说法咧，的而且确之前都有一啲即系傳媒的朋友問過我這件事的。咁其實我哋要明白，就成個疫情都嚟得好急啦，嚟得好快，有好多嘢我哋都係即係不斷係喺學習當中嘅。咁而家其實我哋有幾樣嘢，我自己覺得即係希望喺跟住落嚟，即係世界上即係唔同嘅即係學者或者研究團隊都可以探討得到，就係話究竟我哋嚟緊有冇一條紅線？嗰條紅線就係話，你嗰個中和保護性抗體去到邊一個水平， 其實就已經代表足夠了。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那個水平，無論你是打即係滅活疫苗又好 ，mRNA 疫苗又好，如果總之你嗰個水平係喺嗰條紅線以上咧，其實咧你就唔需要太擔心，你仍然係即係可以避免到有感染嘅。嗱，而家暫時我哋未有呢條紅線，即係未有呢條紅線，所以變相咧我哋就有擔心喺度啦。咁所以。你話第二時跟住落嚟會唔會話嗰啲嘅疫苗改良咗之後，佢會喺嗰、那個即係持續會令到你嗰個中和保護性抗體係會提高得嚟，唔會話即係退卻得好快。嗱，依個我相信藥廠佢哋咧都應該係會探討依部分嘅，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你嗰個抗體水平咧唔好跌得咁快。唔使話即係每半年要打針。嗱，其實我冇講即係我相信唔係淨係講緊滅活嘅科興或者各樣疫苗，其實同樣地輝瑞 BioNTech 嘅疫苗咧，其實我哋都其實佢哋都係會隨著時間過咧，佢嗰個中和保護性抗體都會跌嘅，只不過係話佢可能會跌得慢啲。但係佢都一樣係會隨著時間喺度過，咁會唔會係佢哋係九個月先至要需要打第三針或者一年才要打第三針呢？咁呢個其實我哋即係都預示可能有咁嘅機會出現。咁所以變相呢就係話可能的而且確喺短暫嚟講，我哋未有好多科學數據知道條紅線係點樣嘅情況下，我唔排除就係話即係之前打科興嘅人士呢，佢可能真係會比較密啲去打。咁你話有冇一啲人即係亦有啲學者話可能其實係打完第三針跟住就嗰個抗體水平就已經提升咗幾十倍或者十幾倍。咁佢跟住落嚟佢再個中和保護性抗體要跌呢，都會跌得比較再慢啲㗎啦。嗱，咁可能係第三針之後呢就可能會隔耐啲先打都未定喎。咁而家其實問題就係我哋真係要攞到呢啲數據咯。嗱，問題而家即係打第三針嘅人士，我相信我講緊滅活疫苗啦，其實應該唔係咁多，同埋唔係開展咗咁耐。咁所以我相信收集數據呢方面咧，其實一路係進行。咁你知我哋一路都係講緊，即係我哋一有啲數據，一有啲嘅科學嘅實證出嚟嘅時候，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同一啲決策者、政府同埋廣大市民去分享。 嗯，曾景欣，我想都问一下，即系啲具体啲嘅安排啦。譬如话政府而家咧，就譬如话有啲注射中心都可能会收噶啦，因为咧话估计呢度打针嘅人会多咗啦，咁啊可能唔需要啦。咁但系而家我哋要讲紧呢个第三针，似乎咧即系真系都要做啦。咁系咪呢个安排上咧，即系呢个打针啊，呢个即系流程啊，或者人力啊，或者甚至物资嘅供应方面咧，都要继续做好一个配合啊，配套先做到呢个第三针呢样嘢噶，系咪咧？即系话换之后打针呢件事。其实都不单止是说短期内不会减少，或者是规模缩小，反而是还会长期化，是不是？ 我想的而且确是的，即是这个我预示即是那个长期啊，或者是规律化呢，可能是有机会在短时间都你预示都会出现。咁所以我想政府在这部分如果他认清楚即係學者們佢個睇法，或者睇翻啲數據的而且確係咁嘅時候咧，咁佢的而且確喺嗰個安排上咧，可能要作出一啲嘅修改，可能要開放翻某一啲嘅接種中心，咁所以呢部分我相信即係其實開唔開放翻接種中心咧，就取決於政府佢信唔信係需要即係大家睇成係第三針要接種咗，然後先至睇成係為之完成曬一個接種咯。 曾醫生啊，我再想請教一個科學的問題啦。由於病毒不斷變種啦，佢哋個變種方法咧係有機會避過現時嘅一啲我哋身體嘅防禦機制，令到個疫苗嘅效力大減啦。咁以最近嘅變種病毒即係 Omicron 為例，我哋見到有一啲嘅案例係打咗三針，而且係復必泰疫苗嘅，仍然係受到感染。咁雖然佢個病徵係即係好輕微，或者甚至係冇咁樣樣。咁所以如果我哋以疫苗 苗嗰個效用能唔能夠預防我哋去感染？呢一個條件去作為係唔係修改完成接種嘅定義？咁會唔會有因為即係病毒嘅變種而我哋可能要修改得好密咧？如果睇 Omicron 呢個例子？ 嗱，依個其實我哋都睇到，即係 Omicron 的而且確都幾影響到我哋而家現時有嘅疫苗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嘅抗體水平越高，尤其是中和保護性抗體水平越高咧，對個當事人咧出現重症嘅機會咧係會減低咗好多。嗱，呢樣嘢唔係即係我哋就咁講嘅，其實我哋都睇到就係話，即係譬如喺南非咧，佢哋一啲本身有接種過疫苗同埋一啲本身康復咗嘅人士，即係佢之前感染過新冠病毒嘅，同一啲有完全冇接種咧個分別喺重症嗰方面係的而且睇到。嗱，咁呢個喺個人層面啦，咁但係問題你話喺個社會嘅層面，當然就只是單一只是靠疫苗本身呢可以解決曬個問題。所以呢點解我哋一路都強調即係外防輸入嗰個重要性呢，即係你一定要嗰埲牆一定要起得夠堅固。尤其是當你嗰個疫苗接種率無論你講緊第二針又好第三針又好，你未係好高嘅時候呢，即係外防輸入嗰個嘅作用呢就非常之緊要啦。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曾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曾其恩咧系医学会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嚟噶。嗱，同大家睇翻一啲疫苗接种嘅数据啊。嗱，现时我哋香港咧粗略计算咧，我哋完成咗接种两剂唔好意思系首剂疫苗嘅人口咧，其实系有479万人啊，接近咁咧當中咧係佔我哋合資格嘅人口咧，大概71%左右。咁其實入邊咧打科興嘅咧係有175万人。咁啊，即係根據啊許樹昌教授嘅研究咧，呢175万人咧，其實嚟緊咧都係要接種第三劑咧，先至能夠保持一個比較高嘅中和抗體水平。咁如果話其實我哋71%啲專家都成日都同我哋講話啊，唔夠高啊，其實仲要推高啲。咁講緊如果我哋喺當中其實係有175万咧，係都係科興嘅話咧，咁再睇落去咧，而如果要按第係要打齊三針先至係為之係完成接種咧，咁似乎我哋而家個疫苗嘅覆蓋率咧就應該要睇得更加低啦。 因為我諗好多工作咧要重新再估計咧，就早前咧即係就叫啲長者去打嘅時候咧，就政府用啲流動車嘅啫嘛。咁個流動車都已經好多人排隊噶啦。咁啊當時而家只係針對啲長者啫。咁你如果依家全部咧即係第三針都要打咧，即係覆蓋曬所有打科興兩針。人咧，咁我相信嗰人数相当大嘅，咁同埋即系我谂等于排队咁啦，排到以为打好咗，谂而家其实就唔系嘅，你可能又要再重新排过，咁所以咁政府嘅资源上咧，真系可能要重新再调配同埋做咗一个新嘅安排咯。 硬件同埋配套都要到位啦。好啦，呢个题目我哋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下第二个话题啊。 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潮兴新运动会请嚟陈俊谦教练同我哋讲解圆网球。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先生，入票站之前唔该量体温啦。 我好像有少少发烧，还可不可以投票的？ 会有专人带你去那边的特别投票间，每次用完都会消毒的。 那我有个朋友在竹篙湾检疫中心隔离，他又有没得投票的？ 竹篙湾检疫中心都有票站，不过如果在屋企或者酒店强制检疫就没有特别投票安排了。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場啊，聽日開始咧，如果大家出入食肆咧，就記得要預備部智能手機啦。嗱，因為咧大家都要用安心出行而唔能夠咧再用填紙仔咧，先至能夠進入食肆嗰度食飯。咁當然，如果你係長者、小朋友或者係殘疾人士咧，都有一啲豁免安排嘅。咁啊，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咧，琴日喺見記者嘅時候咧，就會話嗱，既然而家有咗新嘅安排之下咧，我哋唔再需要劃分 A 類同埋 B 類嘅食肆咧，嚟緊政府就會研究咧提供更加多嘅誘因，令到 B 類食肆咧慢慢變成 C 類或者 D 類。咁啊，補充一個資料啦 ，B 類食肆咧現時咧係延長佢哋嘅堂食時間咧係可以去到10:59，即係接近11:00啦。咁 C、D 類咧就維持不變。B 類食肆同埋 C、D 類嘅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哋嘅員工啊，其實咧係有冇至少打咗一針，同埋佢哋嘅顧客咧係有冇打針。咁啊，陳景祥而家冇咗 A 類，嚟緊咧特首就話希望有更多嘅食肆，佢哋嘅員工可以打針，令到佢哋咧可以由 B 類變為 C 類或者 D 類。 嗯，係啊，尋日我睇呢個新聞咧，就見到就嗰啲食肆咧都歡迎嘅嚇，咁啊，因為即係可能尤其有時間延長嗰啲咧，咁可能係即係做生意度咧有利啦。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係即係 A 類嗰種咧，即係完全係冇安心出行就唔入得去咧，咁多少要點都要造成一啲影響嘅，我相信。因為咧而家我哋好多時食飯或者係即係見到周邊有啲人即係其實填紙仔仲幾多噶，除非佢真係全部即刻就 download 咗安心出行啦。咁啊嗰部分咧就我諗係一定會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對食肆嚟講咧，咁就係都冇啦。咁一直以嚟佢哋都幾跟循政府嗰個要求嘅嚇。咁啊到底依個咁樣嘅變化之後咧，我哋反而要留意咧，就係到底譬如嗰啲 CD 咧，即係以往咧個限制係咪有機會再放翻鬆啲咧？尤其是人數嗰度啦嚇，即係等於宴會嗰啲咁。因為尋日特首都講過啦，即係而家最多去240人啫。咁啊，其實好多再大型啲嘅活動咧，其實都係受到限制嘅。咁喺嗰方面咧，會唔會係控制得好疫情嘅時候，嗰部分都慢慢會放鬆咧？咁嗰個可能又對一啲真係經營呢個食肆嘅咧，反而就真係有啲最實際嘅幫助咯。 嗱，咁啊，到底飲食界點睇啊？呢一個新嘅方向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啊，稻苗學會嘅會長邱金榮同我哋傾下。邱金榮你好， 你好，你好。 係，想問一問啦，嗱，你哋業界啦，其實聽到特首嘅呢一個研究方向，就係希望咧，食肆可以咧，將來更多嘅 B 類食肆咧，就鼓勵你哋啲員工打針，變為 C 類或者係 D 類啦。你自己點睇呢個方向啊？ 我覺得有一定的困難度啦，因為我覺得特首不是很了解我們現在食肆呢就面對的一些困難啦。其實我們面對的困難現在是請不到人啦、請不到人的時候，如果要達到政府這個要求，那變了來講是在例如一些B 類，它是已經是達到 B 類一些要求的，跟住上到 D 類，但喺中間入面咧，有員工係離咗職，咁嘅情況之後，再請到一個新嘅員工翻嚟嘅時候咧，但個員工又未必打齊曬針喎，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能夠係做得到係達到嗰個 D 類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咧？這個都係政府我諗需要考慮咯。 邱金榮啊，其實你哋飲食業界咧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嗰個情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係有幾嚴重啊？ 其實係嚴重都好緊要啦，又政府開始開放咗嗰個人數之後咧，其實嗰個生意餐廳嘅生意好咗嘅。咁好咗嘅時候咧，跟住就由以前嘅可能60元一小時，可能請到一個人，到依家聽到一啲行家都話係講緊過百蚊先請到員工翻嚟去幫手。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大家都係已經係唔夠人手去做嘢。仲要係滿足而家係政府又講緊係要確保啲顧客咧喺進入個處所咧係用個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變咗嚟講喺呢度我哋都係真係好困難咯。 嗯，有聽聞嘅，而家你請人嘅時候會唔會係即係都會希望佢出示咗話你打針先嚇？咁請嘅時候會係其中一個條件嚟嘅，有冇咁樣做嘅咧？而家你業界 有冇得咁樣揀人嘅咧？ 嚇， 其實基本上係冇得咁樣揀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叫做係有呼吸就請噶啦，有人嚟見工已經好開心嘅，先請咗做咗生意、 人手短缺到咁樣啊？ 冇錯。 咁即係話咧，就你即係依方面就冇得要求噶啦，即係總之佢願意做就做， 咁啊，但系嗱，但系之前我觉得我哋喺节目里面都同一啲食肆倾过咧，佢哋话好愿意配合嘅。咁同埋咧，好多咧，即系话咧，员工打针咧都个比率都好高嘅。咁似乎当时又听唔到有呢个问题嘅，即系员工唔打针嗰样嘢。 当然啦，即系打咗针嘅比例会比较高啦，咁未打针嘅比例比较少啦。但系我哋食肆嚟讲，都唔想系讲紧系犯法噶嘛。咁所以喺呢个过程，亦都好担心呢个问题啦。咁当然政府佢有咁嘅要求嘅，咁我哋都要跟从嘅，我哋系冇得选择嘅。亦都希望咧，系政府咧，佢可以有几样嘢可以做到啦，考虑咗我哋一啲大型嘅食肆或者小型嘅食肆啦。例如小型嘅食肆，佢可以放宽台同台之间嘅距离啦，1.5个距离，我觉得系如果本身嗰个店铺已经唔系好大，坐唔到好多人嘅。如果喺呢個要求對佢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嚴謹嘅。如果可以放寬多啲人，咁政府把好呢啲關嘅話咧，我諗都幫到我哋食肆啦。第二就係比較大型少少嘅食肆，可能再將嗰個店鋪嘅人數再放多少少啦，或者360啊，或者480啊咁樣，從而係令到我哋食肆可以做到生意咯。 邱金榮啊，特首就話咧，願意即係提供誘因啦，等你哋 B 類嘅食肆咧，可以慢慢轉去 C、D 類。咁如果佢話即係嚟緊 C 類同 D 類有更加寬嘅一啲營業要求、座位啊、時間啊都好，你認為會唔會吸引到有好多呢啲 B 類嘅食肆慢慢係更加容易去轉去 C、D 類咧？ 嗱，我哋睇翻而家現行嗰個 C 類嘅食肆大概係3250多间啦，咁如果系 D 类嘅食肆系讲紧2400多间，咁 B 类系讲紧占大多数，系讲紧过万间。咁你要去吸引嗰个食肆去转嘅话咧，除咗要解决嗰个人手嘅问题，亦都要真系增加多啲诱因，系令到嗰个食肆真系佢能够做到生意咯。我谂咁样会较吸引啲咯。 但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如果講緊即係 B 類，主要都係一啲中小型嘅食店啦。你話放寬佢哋個堂食時間，咁而家都做到夜晚11点咯。咁對於一啲茶餐廳或者啲小店嚟講，你話再放寬到去譬如12点，甚至係凌晨，又係咪一個有效嘅誘因呢？ 絕對係。咁其實我哋依家餐飲最緊要生存得到，即係大家都係抱住一種生存到就係贏咁嘅心態。咁所以喺咁嘅心態的時候政府都係想政府係放寬啲，咁佢把關啊把好啲，咁對我哋食肆好咯。 B 類係啊 ，B 類嗰度而家延長咗一個鐘頭，你哋覺得實際幫助有幾大 啊？延長都幫助大嘅，當然係未能夠完全滿足曬啦。咁最希望佢就係放寬台同台之間嘅距離啦，1.5距離啦。咁呢個要求，因為小型食肆係幾需要嘅。 是放多几张台啊！ 冇错冇错， 好 啊，唔该晒你啊，邱金荣先同你倾到呢度啊。邱金荣咧系稻苗学会嘅会长嚟噶，咁啊，到底嚟紧呢一个嘅方向啊，政府会点样样去提供诱因咧，就要留待进一步嘅研究啦。咁啊，自由风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